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送出小舞后，唐三自己脚踏鬼影迷踪，从正面迎上了铁氏兄弟，双眸中紫光盈然，双手同时抬起，内力注入双手，白玉般的手掌几乎同时拍向了铁氏兄弟。唐三自己脚下像抹了油一般急速前滑，双手一圈，并没有与那两柄铁锤硬碰，而是从侧面牵引，轻飘飘地按在了铁锤侧面，微微一送之间，令铁氏兄弟的脸手出现了一丝缝隙，唐三也就利用这瞬间机会从缝隙间飘然钻过。铁锤呼啸，吹拂着唐三身上的衣襟，烈烈作响，却就是砸不到他。控鹤擒龙用来控制暗器固然出色，作为内力的一种使用方法，同样效果极大。唐三刚才使用的正是其中四两拨千斤的奥妙。由于在控鹤擒龙的引导下前扑，铁氏兄弟密集的防御顿时出现了破绽。唐三的蓝银草可没闲着，趁此机会就要突入，但铁氏兄弟不愧战斗经验丰富，飞快地转身，再次将蓝银草荡开。气武魂就胜在一个气字上，它无法令宿主自身的能力提升，但本身附带的能力却是极为强悍的。铁锤上的第一魂环效果震荡，甚至不需要铁锤直接接触到蓝银草，只要蓝银草侵入铁锤范围一尺之内，立刻就会被荡开，无法完成缠绕效果。唐三从两人的联手中钻过时，也正是小舞从空中落下的时刻，他再次站在了唐三的肩膀上，动作和之前一模一样。 小三，结束他们吧。 小舞和唐三的蓝银草武魂交手次数最多，也自然知道唐三这武魂中的奥秘所在。就在小舞开口的同时，唐三身上的第二魂环骤然闪亮，挥舞着锤子的铁氏兄弟身体顿时一僵，一根根蓝黑色藤蔓开始从他们身上生长而出，正是蓝银草第二技能寄生。没错，他们的锤法确实将自己的身体防护得很严密，但还没有到泼水不入的境界。蓝银草武魂在唐三的控制下不断在空中播撒着种子，尤其是在之前唐三用控鹤擒龙令铁氏兄弟短暂露出破绽的时候，更是悄然钻入。虽然寄生在他们身上的蓝银草种子并不是很多，但只要限制住他们短暂的时间，外面的蓝银草也自然能够完成缠绕技能。感受到寄生的蓝银草带来的麻痹，眼看着周围大量的蓝银草朝二人扑来，铁氏兄弟对望一眼，再次大吼出声。趁着身上寄生的蓝银草还没有完全限制住行动，他们双手抡动锤子，快速旋转一周，身上的第二魂环同时亮起，两柄巨大的铁锤竟然脱手而出，分别砸向唐三和小舞。铁锤在空中带起刺耳的破空声，所过之处空气竟然微微扭曲，灰色光芒覆盖之下，两柄铁锤的体积骤然增加了一倍之多，哪怕还没有到近前，已经能够感受到其中附加的恐怖攻击力。铁氏兄弟第二魂环技能孤注一掷。 不好， 唐三第一时间将小舞的身体拖向空中，自己也脚踏鬼影迷踪，飞快地向侧面闪开。气武魂的第二魂环技能，而且还是全力攻击。唐三虽然自问魂力强过铁氏兄弟，但面对他们这倾尽全力的最后一击，也不敢轻易应接。但是令唐三大惊失色的情况出现了，那两柄呼啸而至的铁锤在半空中竟突然分开，一柄追踪着小舞，一柄带起弧线向自己撞来。铁氏兄弟这第二魂环技能竟然还有跟踪的效果。这个时候铁氏兄弟的身体已被蓝银草紧紧缠绕，尖刺入体，毒素发作，眼看是无法再移动了。他们眼中流露着希望的光芒，就盼望着那最后一击能起到效果，只要能够击倒唐三，身上的缠绕也就迎刃而解了。该怎么办？在电光石火之间，唐三已经做出了决断。 一根不带尖刺的蓝银草腾空而起，准准地缠绕在小舞纤细的腰肢上，用力一带，将它斜斜地甩了出去。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铁氏兄弟的铁锤虽然能够跟踪对手，但也只是在一定角度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并不是无限追踪的。他将小舞朝着铁锤反方向甩出，果然脱离了铁锤孤注一掷的攻击范围。但是也正是因为唐三将精力用在了小舞身上，他自己已经没有时间来应变了。另一柄铁锤在他甩出小舞的同时已经来到自己面前。危急之中，唐门武技发挥得淋漓尽致，眼看着铁锤已经到近前，强烈的劲风笼罩全身，唐三双掌催动起玄玉手，身体急速旋转，全部内力以控鹤擒龙拍出，几乎在同一瞬间转身出掌，一连七掌几乎同时拍在铁锤锤头之上。铁锤在唐三玄天功内力的作用下，终于被控鹤擒龙带得偏离了一尺。唐三的身体虽然应声抛飞，但毕竟不是被正面击中。轰的一声巨响，铁锤坠落在地面上，唐三的身体在空中一个翻滚，人还没落地已经吐出一口鲜血。 混蛋，你们找死。 小舞的双手同时抬起，没有任何破空之声，四道暗影从他的袖口中激射而出，分取铁龙铁虎。暗影的目标正是两人的眼睛。小舞虽然不能学习唐门暗器，但击阔类暗器却少不了，唐三有什么，他身上几乎也有着同样的一套。此时大怒之下，也顾不得后果，直接用出了无声袖剑。以唐三制作的机皇，这无声袖剑的穿透力极强，铁龙铁虎虽然身体壮实，但眼睛一旦被射中，那就不只是瞎了那么简单，袖剑的威力足以洞穿他们的大脑。而此时的铁龙铁虎已经被唐三的蓝银草完全限制住，使用了孤注一掷技能后，自身魂力大减，麻痹毒素趁机侵入，想要挪动一个手指头都已经是奢望，更不用说闪避小舞的袖剑了。袖剑未至，带起的劲风已经刺激得他们双眼一阵发麻，心中大骇之下暗呼吾命休矣。 小舞，不可！ 唐三急呼声中，右手瞬间从腰间甩出四道寒光，斜斜飞去。随着四声轻响，四枚袖剑几乎是在距离铁龙铁虎的眼睛只有一寸的距离时被磕得飞了出去。原来唐三在肩部融发之际，从二十四桥明月夜中取出了四柄柳叶飞刀甩了出去。飞针的速度虽然更快，但自身重量和袖剑相比差得太多，不足以挡住袖剑的攻击，飞刀要比飞针重得多。不过这也幸亏唐三有紫极魔童目力惊人，再加上他对自己制造的袖剑射速非常了解，否则也不可能救得下铁氏兄弟。小舞在空中一个翻转，落在了地面上。 哎，小三，你干什么？ 他们也是公敌所必救，我伤得不重。二位，这场斗魂应该是我们胜了吧？ 多谢小兄弟救命之恩，我们认输了。 唐三收回蓝银草，深吸了口气，体内经脉不断传来灼烧一般的疼痛。还好他并不是正面撞上对方的攻击，再加上玄天功属于道家正宗上乘内功，对于自身的防护非常好，多年的修炼相当于不断的温养内服，只需要回去后调息一段时间，也就不会有事了。当唐三和小舞从二对二斗魂场走出来的时候，戴沐白他们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斗魂，今天可以说是皆大欢喜。除了朱竹清败在唐三手下之外，其他的人都获得了斗魂的胜利。凭借着两场斗魂，唐三和小舞各自获得了两个积分和二十个金币的收益。 哎，院长呢？ 哎，天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他交代过了，让我们斗魂结束之后就先回去。 好吧，那我们走吧。 你看到没有？太精彩了！ 五人走出斗魂场时，依旧能够听到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今日斗魂虽不能说获益良多， 但通过这种实战，唐三还是觉得收获不小，尤其是对铁氏兄弟一战，让他看到了气武魂的真正威力。每一种武魂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性，只要使用得当，都能起到极大的效果。论实力，自己和小武明显在对方之上，可能就是因为有些轻敌，险些落败。唐三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大师曾说过的话： 魂师之间的战斗，首先要摸清对方的技能，如果无法做到，那么一切都要以最谨慎的态度对待。哪怕是低级的魂师，也有可能拥有致命的魂技。 你们先回去吧，刚才院长说让我到他店里去一趟。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悠着点啊。 戴老大，你去不去啊？ 不去，别废话了，快走吧。 哎，走吧，一起去。你不是说女人不算人口，算资源吗？ 快滚，我没你品味那么差。 哼，你算了，我走了。 哎，戴老大，那个淫荡的胖子干什么去？ 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种地方叫做勾栏吗？ 啊，你是说院长会带马红俊去那种地方？ 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马红俊的武魂除了那个缺陷以外，是兽武魂中最强悍的存在之一，又算是院长的嫡传弟子，总不能让他放弃修炼，或者看他爆体而亡吧？ 哼，男人都是肮脏的。 竹青妹妹，你的打击面不要太大哦。唐三就很干净，才不像戴沐白和马红俊他们那样呢。 好，你家唐小三冰清玉洁，我们都肮脏，行了吧？不过我可比胖子的品味好多了。 哼，你的品味比他好？ 竹青，我…… 你15岁，你令我感到恶心。 你给我站住！你……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